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4集暴雨。雷雨轰鸣，萧迟也起身，陈阳要给他撑伞，被他抬手制止了。雨水渗湿衣袍，腰间的挂牌也淌着水。 总督，锦衣卫来了。 萧迟也从雨中回头，见乔天涯策马刚到，下马冲他遥遥抱拳行礼。学生们见着提旗，顿时一阵骚动。乔天涯拂刀一笑， 此事棘手，不好麻烦总督。挨着我们锦衣卫，自然是该我们锦衣卫自己解决。 解决？ 萧迟也状若不惊的抬臂搭住了乔天涯的肩膀。 政府要如何解决？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何至于劳动锦衣卫？ 在这去都之中，皇上最大，谁胆敢违逆皇命，谁就是锦衣卫的敌人。 乔天涯侧眸，萧迟也与他对视，片刻后两个人同时放声大笑。 好兄弟，真肝胆。 乔天涯扶刀的手指紧扣。 雨大寒重，我差人送总督回府。 萧迟也搭着他肩膀的手不动，叫他握住刀柄的手动弹不得，面上仍笑说， 我刚到片刻，再待会儿也无妨。 此事不好办，总督何必搅这趟浑水呢？ 正是不好办，才不能一锅端。这些学生皆是国之重器，少一个谁也担待不起。 后边下马的人薄衣宽衫，并无佩刀，夹在一群锦衣卫中甚是扎眼。乔天涯松开握刀的手， 兰中，你且过来。 沈泽川转过身与萧迟也对望一眼，乔天涯悠哉地把萧迟也的手臂挪开。 总督担心的是，只是我们锦衣卫行事也并非只懂横冲直撞，我那头还有点安排，稍后皇命便到了。哦，你们还是旧友吧。兰州，陪总督在此待一会儿，他正怕着呢。 沈泽川拢袖瞧着雨中的学生，萧迟也看他几眼。 腰牌挂得快啊。 二公子的牌子也归得快啊。 萧迟也眉间冷然，却作一笑。 这事虽看似冲着你，实则却是冲着宫中去的。如何？因为昨日收获太小，所以才出了牢笼就要兴风作浪。 沈泽昌微微偏头，用一种甚是纯善的目光看着他。 二公子高看了我，哪有这等翻云覆雨的本事。既然是冲宫里去的，那如今什么人盼着皇上和花家反目成仇，二公子不比我更明白？ 我不明白，弯弯曲曲的东西我最不懂了。 咱们老相识，与我客套什么？ 萧迟也不搭此话，抬指轻率地掸了下沈泽川的腰牌。 驯象所是个好地方，乐了吧？ 乐，恰好我对驯养汉兽颇有心得。 心得算不上，那叫同类深谈。 深谈怎么敢？若是谈崩了，再挨上一脚，我岂不是前功尽弃？ 用牙喽！ 萧迟也从陈阳手里接过伞，抖撑在头顶，顺道挡了沈泽川。 你不是口齿锋利吗？怕什么？ 我惜命啊！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我要报给二公子的东西还多着呢。 找错人了吧？ 那不能，我认人。 沈泽川眼眸微侧，对萧迟也心平气和地说。萧迟也侧眸， 好，我也想看看我是欠了你多少东西。 伞外的语音被隔绝，两个人因着并肩而战，反倒衬出个头高低来。 其实你也没法置身事外，今夜死一个人， 便自有人算在你头上。 四万冤魂只多不少，他们既然怕死，又何必做人手中刀？这一场就算有人要算在我的头上，我便要认吗？ 萧赤也跳着雨里的学生，沈泽川轻描淡写，两个人又陷入沉默。乔天涯跨坐在棚子底下嗑瓜子，看着时辰差不多了，斗袍起身，果然见的夜色里来了顶轿子，一掀帘来的竟然是潘如贵。小太监扶着潘如贵，几雷跟在边上打伞。潘如贵穿着五毒爱虎补子，头戴烟墩帽，由乔天涯引着往学生那里去。乔天涯收敛嬉笑之色， 这般大的雨竟动了厂工大驾。 潘如贵逆着那高仲雄问乔天涯， 他不退？ 读书人都是牛脾气，软硬不吃。 那怕是还不够硬。 潘如贵昨日丧了一臂，压抑的怒气正无处可撒，他由人扶着到了高仲雄跟前。 都是饱读诗书之辈，怎么反倒不懂僭越二字？朝中事，朝中论，岂是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够左右的？ 高仲雄见了这大名鼎鼎的花党爪牙，不禁挺身而说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国子监学生既然识军路，便要忠军事。如今皇上身边竟是奸佞，再不整治…… 奸佞，好一句奸佞！你是受谁指使，竟然敢毁谤朝廷，毁谤皇上？ 我是受忠信之人指使。 废话少说，你受阴人教唆，公然抗旨，煽动群党，毁谤朝野，此人不成，律法何存？来人，给我拿下他！ 高仲雄岂料他敢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拿人，当即撑臂在雨中，声嘶力竭地说， 谁敢？我乃皇上钦点国子监在学，小人在前，阉人误国，太后把持朝政，不肯完璧归赵，该拿下的是你们这些乱臣贼子。 我走。 几雷见潘如贵已然大怒，立刻斥道，锦衣卫上前托人，高仲雄爬身欲起，却被拦住。他冲王宫的方向举臂高呼， 亲我之死，实为死谏，野人要杀我，那便让他杀。皇上！ 乔天涯勒住高仲雄的脖梗，他喘息不上，挣扎着断续地喊出话， 皇上，奸佞当道，忠义何存？ 阉人误国！ 干什么？谋反吗？ 这才是国贼！ 喂， 国贼，国贼！ 那一瞬间，生死已被挤于慷慨悲歌之外。暴雨之间，群声爬起，冲向锦衣卫。昭文带被拽扯下来，砸向潘如贵。几雷慌忙替潘如贵遮挡着，或者人往后退。学生们撞着锦衣卫的阻拦，手指几乎要戳在了几雷的脸上，唾沫星子飞过来。萧迟也输的把伞抛给沈泽川，疾步下街。沈泽川独自站在高处，冷眼看着人潮混乱。潘如贵被推回轿中，几雷连鞋都被踩掉了。 江湖多风波，几大人好风光啊！ 沈泽川摇摇的冲几雷低声念着，伞下轻笑渐起。他悠然的转了转伞把，又看向萧迟野的背影。齐太傅和纪刚在檐下喝酒吃茶。 杀了小福子，便是为了让川儿出去吗？ 齐太傅小口小口地嘬着酒，舍不得似的抱着葫芦说， 谁知道呢，自个儿猜吧。 不论如何，他的安危最重要， 兵行险招才能出其不意。你教了他功夫，为的就是让他身处其中临危不乱。 安危有时须得抛开，置之死地方能后生。 纪刚愁眉不展，看雨越下越大，说： 你托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妥当了。 这叫放长线，不熬上几年再收网，补的都是臭鱼烂虾。若有一日你我丧于中途，今日这个安排便是他的保命杀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